锵锵三人行，哎，今天马博士来了，咱们都好久没见到伟杰了、啊，伟杰今天这个话题非你不行啊。 所这个宋欣就一说、我要请你来讲一个非常麻辣的话题，你可以吗？我说要讲什么？他讲完说，哎 ，OK， 来，干嘛不来、 啊？这个不是麻辣呀，这是跟你的这个切身利益相关的呀，对吧？你看，说起这个问题，你的眼睛格外的亮，我觉得伟杰。 我刚点眼药水，觉得特别感动。 啊，是吗？哦，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我觉得这个，对，我要想要先听男生的意见，然后我们再从女性的角度跟人就分享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说白了呢，就是说这个徐静蕾动了个卵子， 九颗，严厉来说就动九颗 啊，掀起了一个这个动卵的话题。其实，我跟你说，这你就看到我是怎么样的有远见性的这个哲人，对吧？徐静蕾动卵之前，我就是你去问咱们原来锵锵的那个主编啊，他就在徐静蕾动卵之前3年，我就开始干跟他一样的事情了。 嗯，你也去动了是吗？ 他动了谁的卵？ 不是，我这捐精是有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动卵我还是接触不紧。我这个就是，在他这个冻卵这个事儿说出来3年前，我就给身边的很多闺蜜给他们出这个主意了。我说，哎，犹豫该不该生孩子，冻一管。结果你看3年后，我看徐静蕾愿意把这个事情公开，但是这个时候我反倒产生了一些个担心。 为什么担心什么呢？ 因为国家卫计委说了，投胎需谨慎，不是冻卵需谨慎，哎。 没有，现在他其实还牵涉一个讨论嘛，谁有这个钱？听说蛮贵的嘛。 我查了一下，去美国，他徐静蕾是会去美国，然后他是得包套的，就说你还包，你要有人帮你解释啊， 做全套， 对，做全套，然后你每个月的维护费什么什么加起来很高。我回去台湾的网站查了一下，台湾大概就是7到10万台币，大概就是在2万块人民币左右。 那还好吧？ 差不多啊。说是北京是不是有个北医三院做这个？好像我听说一个说法是3万人民币，也那美国说是就是一般人是不是1万美元做一个，做一个， 对对对， 动多少个呢？他乱个， 就是做一次，因为你一次打了排卵针，然后他一次可以收集几个这样子。 哦， 那所以他是一个一个算嘛，一个一个做单位嘛，通常不会，医生不会说只做一个，有点我们去吃那个日本菜啊，不是有那个鱼卵吗？一团的嘛，几十个的嘛。 我今天晚上绝对不吃日本料理。 哎，那个就是人家冻卵啊，我们去了别人的那个。 哎， 反正那个 徐静蕾也是冻上瘾了，她冻了一回，她最近又说我有时候想着心里痒痒，我说什么时候我要身体状况好了，我再去动几个。 对， 因为他其实说，就是说他的形容是说，他就感觉给自己买了一个后悔药吧，就是说你说你动9颗，但是9颗它是卵子，它还不是受精卵，所以它不是一个胚胎，还不是一个小孩，也就是你只是多了一个的机会，你有机会，对。但是当然，所以说他才会讲说，很多人说那我多动几关身体好，你就是累积的卵子数量多，你未来想要再受孕的几率也高一点。 对，因为他可能到时候根本不用，不管他动了几个，动了90个、900个，他也不用， 没有到900针，就带400颗最多一生了。女孩子 从一开始， 你这一辈子就400多个。 对，我以前有个室友，就是我写的，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室友，每个月都会，就他没有假，每个月都会出来说，我又少了一颗了，我现在从400开始扣，然后我现在大概只剩几颗了， 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嘞。 就大概过了35岁之后的就会开始下降，40岁之后，人家说就是等你这40岁之后的卵子的健康程度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医生都会鼓励你说，大概就是40岁以前去做这些事情。 你说我不是歧视女性哈，但是你看到这个上帝的设计没有？他就是到35岁，你们就开始衰退。至少卵子开始衰退，这你不能否认。 对啊，你看男生就没有这个， 男生有啊，一样啊， 男子也差点，但我们基数大， 对对啊，你们是几千万的数字，我们就 谁说几千万？上亿呢 ？I'm sorry， 我错了。 不要这么蔑视我。 我错了， 几千万。 没有，你上亿没用啊，到最后还是最后胜者为王，还是一个，那个单位是一个还是一条？ 一尾 啊，广东话，对，广东话叫一条嘛，对，到最后还是一个，可是还是一样受年龄限制啊，对，而且哎，说坦白，我觉得男人更惨，因为同样是受年龄，你过了一个年龄啊，那个精子的那个品质 活力 品质会下降， 还有你男生要做精子以前，总要有个启动的动作嘛。 女人基本上就是这方面比较不用担心吧。 我没听懂。 你什么叫做启动的动作？ 启动，你启动你比方说你兴奋不起来，你有精子没有？ 但他还在啊。啊？就他还在啊。 有在啊，可是你 也不一定。 但我可能过了40。 你没移过精吗？你精满则溢，有的时候我从小就梦移呢，那你也没启动就移了。 你是问号，我又回答吗？ 但这一段会被禁播，可能不 行。不是那个，哎，移你说的那个事情也有个年龄嘛，基本上过了一个年龄，你还有这种事情呢，我建议你赶快看医生。 可是你要想说，就算是就是你可能就是男生可能到年纪了，他可能只是数量减低或是能力点点等的减低，可对女孩子来说你是零，嗯，它就是一个一跟零的关系，它并不是说一然后0.8 0.7，它就是一，你没有就没有，你再生也生不出来，就是也没有，就是你整个身体也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件事情。 而且你要注意那个除了零，另外那等于是说到了更年期嘛，对吧，嗯，那你的整个身体有 mutation 突变，整个荷尔蒙整个 system 整个系统会改变， 所以马老师也是赞成的， 皮肤会变黑等等， 伟杰你就说了最佳的年龄是在35岁以前， 就40岁以前啦都比较好， 你也给放大了5岁，人家你们台湾医生说的最好是从35岁开始取就越来越差， 因为你太年轻的取的话也就其实早鸟专案虽然也是有，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必要，除非你是比如说像我个朋友，他是检查出来有癌症，他要做放射治疗，那医生就会建议他 OK 那你现在去，要不然的话通常医生也就是比如说35岁左右这个年龄你去做这件事情是好的，就是成功率也高，你也不会吃这么多苦，然后你的这个卵子的健康程度也是够的。台湾没有规定说你未婚已婚，你任何的只要你有这个需求你身体也可以，医生都会让你做，但是取出来要就是就做这个人工受孕的时候就有差别了，嗯，对，就说你必须要是结婚了，然后你们要共同，比如说我当时去存说单身，然后我去取的时候还是单身，那我就还要再找人来配我的这个，那就是不行，你必须要是已婚，对，是结婚的状态下才可以去， 嗯，那你就说徐静蕾的这个想法你认同吗？ 我超级认同的， 啊，你准备加在你身上吗？ 对，我就哪一年生日我就会说好存一个。 你真的准备去啊？ 我真的准备去啊，因为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这生小孩这件事情呢，就是上天赋予你的一个压力，就 是压力， 它是一个压力。比如说，你看，如果说我们如果说算30岁好了，一个男生在30岁，大家跟他说，好了，事业努力的冲，你就往前去吧。一个女生到30岁，人家就会跟你说，哇，你再不生，我跟你说，你就当高龄产妇，什么什么，就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很现实面来说，你看现在说就是可能30到35岁这段时间，男生可以义无反顾去抽，女生如果你选择要生一个小孩，你就是3年足不出户的生活，因为你从怀孕到小孩到可以上学什么什么，就是3年。那这3年来说，我跟比如说，如果我跟你是同时在这个职位上开始起跑的话，我就整整说你3年。 他 并不是因为我能力的关系，而是因为我必须有其他 的。那是你期待太高。你看我们小君君大着肚子来做节目。 对啊， 哪有3年？ 周轶君现在又怀了，你知道吗？ 我看他一生完就来上锵锵了， 对， 第二天就来。 小孩想要放旁边出来说，哎，帮你摇椅 子。对啊，你说周轶君人家也不动，热乎乎的一个一个接一个生。嗯， 没有，那整个性别的权利整个运作当然是， 而且你看像是在比如说在我记得是 Facebook 跟 Google 都有特别，就去年的时候他们还补助说，如果你是女性你想要做冻卵或者是说就是一些相关的时候，公司是补助你的， 不 去助这做 这件事。不是，这个关键是什么，我就说你想不想想，你也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一辈子不要孩子？ 有啊，当然会想过啊。 你想你可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吗？ 就我其实我有时候都在想说，有小孩的父母亲真的非常的伟大，因为像我们玩别人的小孩，就是小孩哭闹你还可以还给他，但是 属于到现在没有要孩子的冲动。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年轻，还有幼稚的成分存在。 我跟你说，人家北京那个医生就劝说，好多女的来要来冻卵，他就劝这些女的说，你与其冻个卵子，你不如赶快找个合适的男朋友，你老不结婚，你然后你老想着用这么一个，哎，就是我发现啊，这个内地大陆的基本的这个医学的意见哈，还是倾向于较为保守，嗯，不像徐静蕾找那美国大夫，哈 带好了 东西，你赶快来做啊！你在 you are in the right time to do this， 就是你在做对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现代医学有一个倾向了，为什么会弄出那么新的检查技术等等哈，还有保存技术，让你预先来预防，或者说做个选择。不是好莱坞女明星吗？哎，我的家族的那个癌症率很高，我要切掉，切完这个切那个，再切那个，预防啊。那就是技术让你有能力的话，你也愿意的话，有这种选择的机会嘛。所以生完出来，取完那个卵啊，可能有人说我也没打算用它，我取出来看看而已。我都好奇啊，跟了我们一辈子的那一条叫什么？那我也想取出来看看 长什么样子。你可以啊，你也取出来放在那个显微镜上是看得到的。 这个窦老师可以教教你，直径0.2毫米。 是吗？ 好像很小，但比咱们的大太多了， 是 对吧？直径0.2毫米。然后呢，主要是为什么人家卫计委也提醒啊，就是去谨慎呢？你以为呢？就是说，他要打这个促排卵针，让你的这个卵子正常女的，你们一个月就一个成熟，虽然你们有一些对吧，但是成熟就一个。可是这个促排卵针呢，是一下怎么能取9个？是让你多个成熟。但是这个就是说，也许会有一个小的概率啊，会干扰到你体内的平衡，有可能会造成腹水、胸水，那这个也是。而且呢，男的捐精，这个你采精是吧，是无创的，男的是无创的， 女生的话都是侵入性的， 女的还是，我研究了一下，他就是徐静蕾的这个，就是说一个直径不到2毫米的刺针。在 B 超的这个看了一下，从女性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阴道吧，进去，通过这个进去，直刺卵巢，取这个卵子，而且呢，并不保证成活呀。 对， 成活率，你知道，哎，是动了受精卵成活率高，还是动了卵子成活率高？ 受精卵的成活率高。 行，你算是学习了一点。 对，我有认真的研究这件事情。 对。 那真的当真，你把这 事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那是一个给你的选择，就不是说你，当然你现在问我说想不想要小孩，我此时此刻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我就不会去说我现在马上要小孩。但是你能不能跟你要不要是两回事，你能够生但是你不能生那比较痛苦，但是你能够生但你选择不要生，感觉就自己的权利稍微大一点，这个感觉。 对对对，哎，这跟男的很多事儿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就是我 哎，哪个部分好想知道。 我未必要，但是我要有这个能力。那咱们也这个宣传一下徐静蕾啊，你可以看看这个，拿它做封面了，这杂志都啊，动卵先锋，你看它这个设计，就这个钟表啊，就有点像达利的那个画，就是把时间给冻住了。而且你看那个右上角那个冻得像个玻璃似的，这正是，哎，我跟你说，别都听徐静蕾的，他会有很多问题的。据我本哲人研究，1986年一个慢速冷冻的卵子孕育的一个宝宝诞生，从那开始，1986年到现在，人们其实没有足够的年头去知道，经过了-196度的冻的这个卵子，它大面积的成活之后，养育成孩子，这个孩子的一辈子 有什么不同，或有什么后遗症？ 现在不够时间检验吗？不够这个时间来检验，就是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是慢速冻啊？那个时候更难，就是慢慢冻的。但是呢，你知道卵子，你知道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一西瓜，要这么说，就是说它里边水分特大，卵子里面水分特大，如果冻得慢呢，里边会结成这个冰晶，就会伤害分离。所以后来要不说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技术，一秒钟化一下，到-196度，只有这个极冻能冻成叫玻璃化极冻，就冻得跟透明玻璃一样。这样的话， 研究好透彻。 对，我这 就像我刚说了，跟那个鱼的轮子， 我就缺一个实体模特了，别的理论上我都搞清楚了。 可是重点，对啊，他这样培养小孩出来，可能马上想到最大特点，不怕冷嘛。习惯了， 对， 不 人家说会不会跟徐静蕾一样高冷出来的孩子？ 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的措施或是一些方法都没有办法得到时间证明，没有时间足够去证明。比如说隐形眼就是眼睛的手术好了，就这几年都不是说大家去做近视手术嘛，可是你说从第一批到现在也没有足够的年份去说 OK 他做这个手术对于视力对于未来或者说对于整个人有没有这样影响，那大家做不做还是这样做，所以医疗还是有风险，只看你愿不愿意承担。 你 这让我想起坐在曾经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的徐子东老师，我觉得哎，那叫一个拧巴，太郁闷了。他就装了第几个支架，心脏装的支架。然后你说他这种知识分子，就是那种还满腹焦虑的，对吧？刚装完这个支架，跟人家医生打听这个支架是永久性的，是怎么怎么着的。结果旁边一出门看见一个来这个给医生介绍情况的，说现在新发明了一个支架，对吧？一年之后你的心脏病好了，生物支架自动融化了， 哦、 没有了。徐老师啊。 五星心痛症 对，所以你就是这个技术。 你刚吓死我，你说曾经坐在这个位置的徐老师，我以为他不在，以为他心脏病又发作了。曾经 技术在发展。 对啊，这个有时候觉得很冤啊。像最近全美国都禁止用那个反式脂肪嘛，可是我们吃了几年啊，像我们在香港从16岁开始就吃那个汉堡嘛，引进了香港。原来我吃了那么多年，你才告诉我那个东西有问题。对，那感觉那个非常冤的，而且有些地方全部禁，有些还没禁，像香港就还没禁，台湾好像快要。 台湾应该是会禁的。 他开始去立法啊，所以你把时间的考虑进来，很多事情问题就来，就像 OK， 到最后还是要怀孕啊。还是要把那个小孩生出来啊。嗯，他你假如你那个妈妈到了一个年龄，身体能够负荷吗？或者说给其他的女生法律容许吗？ 你说的太对了，这就说到现在这还有这个问题呢。嗯，哎，第一个那个伟杰，就是说你可以动一个，你决定到你50岁的时候，但你50岁的时候，你的卵子不行了，你的肚子就行吗？嗯， 对，他也是会， 因为你怀吗？ 所以说他医生会建议你说，你现在动是你在未来5年，最好是在未来5年之内你有怀孕的计划，那你现在动就还蛮 OK。那他是一次以10年为一个期限。就说你这个卵子动10年，你就要来想检讨一下说，哎，还要继续动吗？要不要把它取出来或干嘛之类，它是有个时效性。但就像你说的，确实身体也是有它一定的承担能力。像我最近就看一个艺人徐若瑄从怀孕之后从来没有离开过床，而且都是仰躺着的。她已经就40岁嘛，然后好不容易怀孕，她从头到尾都是脚离地，这样就是这样倒着躺，原因是因为怕就是小孩承受不住。所以他必须，他要这样子一路到小孩子够重可以生。然后我一个同事也是这样，大概40几岁，然后怀孕就再也没离开过床，从到现在走路都要训练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事情，就说我到底是一样要早点生好，还是我要晚点生好？但是你早点生，你可能牺牲是别的；你晚点生，你可能牺牲是你的健康。就说。它是一个很难选择，所以我觉得真的都是看个人，你只要不会后悔那就好了。 你看我们过去传统上老以为啊，女人是离这个动物比较近的，对吧？现我不是骂你，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女人的很多事情都要受她这个生物机能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女性，她们正在企图用她这个在超越她作为一个生物机器的这个层面上的这个限制，但是这个超越也非常的难。你比如说就像你说的，现在就说了，你到时候你自己不怀的话，那你就是个肚子，你要找代孕吗？代孕现在也不准，是法律上不行的，在大陆，对吧？你那么你到时候你，而且你介意不，你觉得你的观念啊，就是将来你要孩子，你介意是别人的肚子出来的吗？ 你确定要问我这个问题吗？ 要不今天为什么找你来呢？ 我把肚皮借给你。哦， 对啊， 我觉得要看我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不行 我会愿意，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今天身体很不好，我太瘦或怎么样，我身体很不好，他放在我身体里面，他即使就是着床然后干嘛开始，他如果不够健康，或者我承担了他会因此没有办法生下来，那我会觉得那我宁可他是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这是妈妈的一种牺牲，就觉得希望说他可以在好一点的地方生长，或是更健康的身体里面生长啊。 就是你牺牲，因为关于这个议题呢，还要考虑到代替你怀孕那个女生，她怀孕那9个月、10个月、8个月，跟小孩会有互动的。就是说他也是那个一部分，然后那个小孩呢，他跟那个妈妈身体上面的妈妈哈，就是怀孕的妈妈也有互动，就是那个到底你说牺牲了什么呢？谁牺牲呢？难道只有你的牺牲吗？这样很多伦理学的问题，像包括了那个取什么 取卵， 哎，每个月排一次， 有人说它是自然出来的，到底哪一次你怀孕了，也是伦理学上面哈，顺其自然的来的东西。 对。 可是你现在把一堆拿出来了，到时候还挑了哪一个？ 对对， 我不要后面的，挑前面的哈。你人工干预，好干预了你本来应该自然出来的东西，在伦理学上面还是有一番的讨论，不一定不对。 对啊， 因为不对的话，你就不能怀孕了。对不起，我讲错，不能避孕啊，你避孕也是不对的。 对呀、 啊，你阻止了 结合，计划生育都是不对的，你要这么说。 对对对，那这个要怎么样安排？然后女人，我们不断强调说可以选择，我们都知道嘛，整个社会的舆论、法律有没有跟得上这个支持你这样做，还是很难的。可是有徐静蕾这样很好啊，她有版权。超过 bypass 呢这些东西，他就做个先锋吧，给我们看看。 所以人家从徐静蕾的先锋里边领略到的主要是啊，女人不能靠别人，女人要自个儿挣钱。 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生一个小孩是去绑住一个别人，我觉得根本就绑不住。如果这个人不要你的话，你除非就自己更好，你是真的愿意说我愿意花心力跟心思去照顾一个属于我的东西，那你有那个能力就把它生下来，或者是你就去做这一些。但如果今天是说我今天生下来是为了说哦这个人会养，或是他会更爱我，或者会留在我身边，那千万不要这个想法。因为如果这个人走了，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浪费的。我看了，就是我觉得很多例子上都有什么嫁入豪门，最后豪门不要他，要出来自己再做一些其他的事业，就很可以。那你当时绕了这么一圈，其实是为了别人而做，如果今天是为了自己去做这个选择，那我觉得就 对。卵子是自己的，对吧？精子是别人的。你刚才讲那个台湾明星，我那天还听人说一个范范的事儿，就是她也是挺大岁数，是好像怀了两 双胞胎， 她是试管婴儿吗？ 对，他应该他是说他们也有试管婴儿，也有正常，但你无法算出来说是到底是哪一个是成功的。 所以最后这个母亲就是说有生命危险，然后这个范范好像是跟医生就说，如果因为事先必须要问你选谁，二择一，是保母亲还是保孩子，他就说保孩子。 这就是妈妈的选择。但是在一个礼拜之前吧，就是我干妹妹生小孩，然后她推进产房的时候，她老公就传讯息给我说，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任何发生事情，我要救老婆，我不要救小孩。 这是符合逻辑的， 对， 因为他那个机器可以再造。 可是你想，如果以他年纪，他可能生完他生理没有办法负荷，那用一辈子都没有这个小孩，那对他来说，我觉得也很难吧。毕竟小孩也陪在肚子里面这么多个月，也是会有感情，去放弃，一辈子会面临。 这种问题就等于就是说你切左手还是右手，要哪个眼睛一样，一想起来就非常懊恼的，所以不能想。只有在当时啊，当时你假如刚好进产房前两天跟老婆吵完架了，你就说我要保小孩不保老婆，刚好前两天非常恩爱，你就要保老婆不保小孩。 我觉得都尊重医生，就是医生觉得他现在救谁是最 没有啊，有时候医生真的会问你的。 我觉得就是尊重女，我现在学会慢慢尊重女人的选择哈，可是我也有时候很疑惑，女人真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吗？就是说，比方说你要完全独立，我将来瞧不上男人，男人不可靠，好，我自己动个卵，我自己决定要孩子的时候，我就要一个孩子。那么你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啊，他，哎，这对孩子公平吗？有没有想过？比如说，甚至是有些单亲的这个妈妈哈，我的男人我都看不上。但是我也要一个孩子，可是你对这个孩子他所需要的父亲这方面，你就不觉得对他不公平吗？ 但那也要父亲会就是履行他父亲，就是比如说他要成为一个 model 或者什么，他要成为这个孩子的一个，你像有些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有些我们看到单亲家庭为什么变单亲家庭，可能他们两个在一起说一点都不开心不快乐，小孩面前看到的是我爸跟我妈一天到晚都在吵架，你们俩在一起干嘛呢？很多小孩会说那你们不要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谁可不可靠，而是说这两个成人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私人的情感分开，而真的是说对这个小孩是真的说他是我们的小孩，不要把我们自己私人性带来。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说你有了孩子啊，你会不会拿孩子绑住这个男人？ 不会，我不会。 假如这个男人不靠谱呢？ 靠我自己啊。 你就带着孩子离开？ 对啊，工作这么认真， 还是把孩子交给他？ 可能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就是就养这个小孩了，你都把他生出来了对吧？ 对，男人也要养啊， 所谓不靠谱，可能男人也觉得你不靠谱。 可能也许十八岁以前，可能小孩跟妈妈的。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如果生的是儿子，他可能需要的父亲的教，就是父亲的形象会多一点。那我觉得等小孩大。